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

Bye.

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明朝你的思 再见，能明天的这一天，再见。

好，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音乐在旅途。 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心不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弯弯正上弦，亲人送到金沙滩，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知心的话儿说又说不完啊，说呀说不完啊，说呀啊说不完。奔驰在海防线，我愿将你等待，归时越正圆。月光光正满弦，溪上人儿为归还，人隔千里心有心相连啊，心呀心相连哦，心呀啊心相连。把家乡连，你为了祖国守海疆，我在等你月儿圆。你莫怕风浪险，你莫把家乡连，你为了祖国守海疆，我在等你月儿圆。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猜谜语》，孟歌带来的万众一心奔向前，韦唯演唱的走过来依然是你。 一切个丹那比切个丹那丹那哦贝的丹那，一切个丹那一切个丹那比切个丹那丹那哦贝的丹那，一切个丹那切给我一切个丹那比切个丹那丹那哦贝的丹那，一切个丹那啊小弟是巧克力那的把一那么黑，小弟是巧克力那的把一那么黑，把你我看看那一个白色大黑，把你我看看那一个白色大 thank you.